你什么唱什么，想起什么唱什么，那才是他的特点呢。 是啊， 哎， 哎呀，那你们陕北人早晨出门唱什么？ 东方红啊， 东方红、啊。 我说东方呀，就一个红啊，那太阳也就一个升啊。 好的。哎，那你们陕北人谈恋爱唱什么 啊？那非常的优美，一般唱的这样。你要拉我的手，哎，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那个亲口口，咱们两个沟里走。 我不去， 你要去了我还跑呢，我。 这唱的好，哎，那你不是陕北人能现编歌吗？ 哎，讲究的是随看随唱。 看你什么唱什么。 哎，对啊， 现编词儿， 尽兴发挥。 那今天在这儿敢现编个词儿？ 没问题啊， 敢现编 啊！ 哎呀，太好了！啊、哎，你看后面坐一漂亮姑娘，啊、你瞅这姑娘唱一个， 我给那姑娘唱一个 啊。 那边边的那个嘴尾上那是一个谁？ 呀、啊？ 那就是那个狗命的二妹妹。 二妹妹，你长。是呀，实在美，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眉，赛过张飞。张飞他妹妹，他叫张惠妹。 张惠妹，别瞎编。 对，我编不了。 其实大伙儿要慢慢的了解我们陕北民歌，不光是曲调优美，那个词儿也特别讲究。 哦，词儿写得好， 有些词儿不用唱。 嗯， 你光听那词儿能把你美死。 光听词儿就能把人美死、 哎、有这么几句词儿 啊我听 说妹妹想哥你知道不知道 嗯， 我这泪蛋蛋和泥能盖出一座庙前半夜想哥我吹不灭灯、 啊、 后半夜想哥我翻不过身 我听明白了 琢磨出来了 这姑娘 啊， 半身不遂 去没好的这个叫 这歌写词写绝了 太优美了 好听了 哎 老师、 啊、 你我拜你为师 等等你干嘛 我太喜欢这个 我切嗓子你唱不了这个 不是我要学我学了明年我参加央视那个青歌赛 你真想学 我真想学 这么着当着今天在场的朋友们啊咱们俩合作一个陕北的民歌、我看你这个基础怎么样、 你把我带带 哎大伙儿非常熟的有那么一段叫感生灵 我感生灵会 哟、那太好了不过这里不有两个人物 两人物 啊一个盼望哥哥早日归来的二妹妹 啊 还有一个感生灵回家的哥哥咱们俩分别扮 演那我就演这个感生灵的哥哥 他挺快你演哥哥我就来那个二妹妹咱们俩共同表 演来你演谁 我来那个二妹妹 你演二妹妹 啊 你演二妹妹 怎么了 完了、完了我这个驴车赶不回来了 哟为什么呀 我害怕把驴吓着 跟你那驴有什么关系？就为看你的基础， 那就看基础， 知道吗？ 那咱们开始， 开始 啊，咱先开始，开始啊，开始，开始那个啊，开始，开始。 完了，这人疯了，这人就是。停！你好好的唱，你哆嗦什么呢？你在那儿？ 你没赶过驴车呀？ 啊？ 你没到过农村啊？人坐驴车的吗？这不是？ 哦，您这儿坐驴车呢？ 哎， 我以为你踩电线了。 这是什么电线呢？电线呢？ 你别那么哆嗦，你得来个过门，我才能唱嘛。 哦，过门， 哎， 过门，挺好的，过门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若是我的哥哥哟照一照的那个手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楼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楼 你看那这匹可怜的老骡子他带我走遍天涯可恨这二妹妹他把我甩了去今后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笑傲江湖的令狐大侠带着红颜知己莹莹独步武林，再无一个对手。这天来到马路之上，